准，一遍又一遍，风雨和悲伤，爱情的旅程，失去的恐慌，谁都不愿尝，却谁也都无力阻挡。请你，请你一定要告诉他，难道他不懂青春短的歌？

献给你，我的爱人。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朋友。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 Metropolitan。 想你再给我几个借口，